一提翻开圣经，因为经文系记载喺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翻开之后，请听我读出。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实现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但是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只有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查看那全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有请王牧师。 全城都在那裡估計呢，早幾天呢，謝賢呢，他那個路掛，曾剛那個是堅定流的，就我就不作，即是沒什麼興趣了解，不過表面上我看應該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即是假得很像的，即是我很難理解，但是就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可悲㗎，可悲唔係佢哋兩個打，有兩個我都唔識嘅，兩個都冇乜特別好感啊。尤其阿謝四哥啦，我見到佢有啲作嘔嘅感覺㗎，唔知大家有冇反應啊？即係八十歲人啦，仲要即係佢不能夠咧，即係接受自己即係年華已去啊！嚇，即係仲要扮青春咁樣啦，我真係好難頂啊！但係咧就即係嗰件事咧，你會見到啦，怒氣咧啊～那種的表達咧，會帶嚟很大的傷害，而且咧，嗰種嘅怒氣咧，即係香港呢個嘅環境裏邊咧，好似係越嚟越多啊！大家咧有冇留意你自己係容易嬲咗噶，好容易猛整啊，嚇，好容易咧就發脾氣噶，冇咩耐性啊咁樣嘅。咁當然有啲可能好似我個人咁樣咧，就可能係即係年齡嘅因素啦，嚇，即係年紀越大，原來真係會容易。脾氣暴躁啲咁樣，咁啊可能亦都係個社會嗰個嘅感覺咧，好似壓力好大咁樣咧。即係大家咧都當有啲嘢咧即係出現咧，你會好自然去表達你嗰種不滿嘅。上次咧我講到嘅時候講過咧，就係香港即係最係叫做咩 cultural inappropriate 嘅事，記唔記得我講係咩啊？即係文化上啊，每個地方文化都有啲嘢唔應該做噶嘛，係嘛？嚇誒咩咩去泰國唔好摸人個頭嗰啲嚇，我唔覺喎，我試下先啫，就係摸人個頭睇下點先啦。啊咁啊，香港咧冇錯啦，唔好阻住人，唔好喺前面阻住人。咁咧，我前幾日咧就搭 lift 咧，好似就嗰日嚟同你哋同你食完飯嗰日出九龍就係啦。咁啊搭 lift 即係太和嗰度咧，咪有啲 escalator 上去咁樣咧，咁樣。咁所以嗰時候咧，你知啦，而家有啲人咧就即係唔係好覺意咧，自己企兩邊咧就會阻住，應該係咩？左行右企啊嘛，係嘛？咁有個人咧就企喺左邊，咁我企喺右邊，咁我隔離有個女士咧就好想行過，但係咧就俾人阻住咗。咁啊，我見到佢咧就即係講聲唔該，即係咁樣啲語氣都幾咩㗎，即係幾唔客氣啊。咁但係嗰個男人可能聽唔到啊。咁樣佢即係孭住個背囊，咁個女仔點做咧？咁啊拍人哋個背囊。咁個男仔又愕然咁望一望，咁個女仔點？即係個樣咧，我做唔到佢咁乞人憎，我覺得佢仲乞人憎。我頭先樣，即係咁樣噶，好鬼乞人憎啊！咁我覺得哇，真係唔使咁啊！喂，即係阻住你啫，即係所以我嗰次講係啱嘅嚇，即係阻住人咧係最不當嘅事情嚟嘅。咁咧就所以怒氣呢樣嘢咧係如果唔加以去管理嘅話咧。佢會係即係造成好大嘅傷害， 但是怒氣呢很有趣的，在今天這段經文裡面告訴我們，不是絕對要禁止的。因為呢怒氣有兩種的，是一種呢，我們聖經裡面有一個很好的 term 呢，就叫義怒，即是義氣的義、啊、今天我的、主題改了一點，即是臨尾的義怒，不是這個了已經、啊、就不是容易發怒，是啦，改了、啊、你看個程序表裡面就是易怒不易怒啊，OK， 咁嗱，而家所以咧，我哋讲系两种嘅怒，第一种咧就系我哋好容易发怒。好啦，咁我先要讲少少咧，好快讲今日讲呢段经文咧嗰个背景咧。如果你睇翻咧，我David 头先同我哋读咧系19-27，但系明显咧，其实我哋讲发怒呢度咧，佢应该停喺21里边，因为佢讲咧就系话啊，你哋唔好咁快嬲，快快嘅听，慢慢嘅去回应。更加要慢慢去動怒，因為他就講了一句咧，我哋好熟噶啦，但係特別和合本啊，好熟，義氣唔係怒氣不能成就上帝嘅義，係咪？咁我哋咧就講話點解怒氣唔能夠成就上帝嘅義咧？咁然後第21咧，佢就講啦，咁所以咧你唔好用怒氣，你應該除去你嗰啲積怨惡毒，因為嗰個係怒氣嗰個嘅根源嚟噶嘛，所以你要將佢除去咗，而代取而代之咧就係一顆温柔嘅心，因為唯有你有温柔的心才能去領受上帝的道。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講到21，但為什麼要讀到27呢？因為19-27，如果你有聖經的話，你看完上面第17-18，就你會看到雅各其實他寫給當時的教會，當時的教會的情況就是有很多的困難和逼迫，就教會咧，成日即係特別係基督徒，成日咧都好似咧係俾人糟質咁樣。嗱，你要明白啦，如果你俾人糟質，你最自然嘅反應係乜嘢？反擊冇錯。咁咧，你會去反擊。咁喺嗰個嘅環境咧，特別喺一啲嘢唔順啊，哇！仲有把聲噶嘛？話曬牙嘅，特別把聲咧，咁樣嘅，特別當你個環境咧，即係唔順利嘅時候咧，你發覺你自己咧係唔受控制嘅。你唔受控制咧，你會做咗好多咧，你唔想做，但係亦都係咁樣去做咗嘅事。嗱，所以咧，雅各書咧佢就講啦，對當時嘅信徒當然都同我哋講啦，如果你要問究竟咧，我呢個基督嘅信仰堅唔堅咧？很簡單一個的測試，你的信仰堅不堅，在哪裡可以見到呢？就是在你最困難周圍的事和人都跟你作對的時候，那你就會留意得到你那個的反應是怎樣的、啊、所以呢、雅各他就說了、如果你要真真正正的來到去他18節他是這樣說的，他說上帝用他的真道是即係生咗我哋，使我哋咧係成為咧喺世界裏邊嘅初熟嘅果子啦。呢、這個比喻嘅意思咧，即係話世界好多問題，世界俾我哋有好多好唔公平嘅事，對我哋嘅對待咧係即係俾我哋產生有好多嘅痛苦。不過喺咁樣嘅環境嘅裏邊，你嘅信仰嘅表達咧，正正咧就係反映得到你所信嘅真唔真啦，即係。個測試嚟，即係正如我哋成日都講最老土嗰句，患難就見真情，係咪？所以如果即係大家都同你嘅另一半啊好開心啊即係覺得去買下嘢啊去即係去玩好開心啊 ，fine 呢個都係一個建立關係，但係真真正正見到你係咪相愛嘅咧，就喺困難嘅裏邊。咁咧，你喺呢段嘅經文即係19-27嘅裏邊咧。其實你可以分到有四個嘅主題嘅，咁我哋跟住四個禮拜，啊，即係我講嗰四個禮拜啦，唔係嚟緊嗰四個禮拜嘅嚇。咁我哋就會講四個主題，第一個咧就係第19-21，講關於動怒；第22-20，我呢度寫嘅係要動怒係第26咧，佢就係講第二個主題咧，就係要勒住自己嘅舌頭。我記得了，你會看到它有兩件事你要好好地去 control 的，第一樣是 control 你的怒氣，okay？ 第二樣就是26節控制你的舌頭。 咁然後咧有兩樣嘢咧，你應該好努力去做嘅。第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聽到都要行到，即係唔好得個聽字。第二樣嘢咧就係第二十七節啦，就喺呢一個咁混亂咁嘅世代嘅裏邊咧，保持你嗰種嘅敬虔。你嘅敬虔喺邊度見到咧？就係你愿唔愿意看顾嗰啲有需要嘅人，譬如患难中嘅孤儿寡妇。OK， 嗱，所以两样你要控制，舌头同埋怒气，两样嘢你应该好好嘅去实践，就系听到要行道，同埋要去照顾嗰啲孤儿寡妇。咁啊，所以四样嘢咧，就系雅各咧就俾我哋一个嘅指标咧嚟到去测试你嘅信仰有几坚啦。唔好呃自己，你自己去睇。嗱，所以我今日讲第一样。就是你怎樣去管理你自己的怒氣。我們就會問幾個問題，探討幾個主要的要解答的問題。第一樣就是為什麼會有怒氣？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聖經說人的怒氣不能夠實現上帝的義？那怎樣的怒氣才能夠去實現上帝的義呢？ OK？點解會有怒氣？點解怒氣唔能夠成就上帝嘅意？而點樣嘅怒氣先至可以成就上帝嘅意？我哋先睇下一啲點解我哋會有怒氣先。咁照計呢個就唔係太難去理解，因為發嬲呢個經驗咧，我諗我哋每一日幾乎每一日你都會有啊。頭先阿 David 開始嘅時候問啊，即係今日嬲啲乜嘢啊咁樣。好簡單，我頭先幫阿司徒買個電芯，我都好嬲。那個電芯賣31元，是啊，不買，我真的很生氣，71元是不是那麼貴啊？但我附近朋友真的沒有嘛，那麼早大哥，不用，等一下，我真的很生氣，電芯真的賣31元粒的，我覺得真的，71元沒辦法，因為一早嘛，對了，沒辦法了。咁啊，我真係謀取暴利啊！好嬲啊！買嗰時即係已經出咗去，後來翻去，冇辦法揾唔到啊！一定要買咁樣。好啦，咁就你每一日咧呢個嘅感覺係好普遍嘅。咁咧就我哋留意一下咁聖經點樣講咧？啊，當然聖經呢個講法唔能夠解釋曬所有發嬲嘅原因嘅，但係佢講一個好重要嘅。聖經咁講啦，第19節咧，佢就好叻啊！邊個幫我間咗嘅？嚇，就係講啦。快快的聽，慢慢的說，和慢慢的動怒。那我逐個字看了，就是為什麼雅各就希望讀者教會能夠快快的聽呢？你想想你什麼人說話呢，你 會很快，即是快的意思就是很想去聽，是吧？ 你快就是你很想完成一件事，你很想見到人，你就快一點去，早一點去，是吧？ 很自然。那你會聽些什麼你會快快的去聽？你覺得有用的呢？即是俗語說適聽的呢？那雅各就很希望當時的讀者，我希望呢你聽我所說的話呢，你覺得是適聽的。我希望你能夠帶著一個好像渴求的心來對聽，因為他說的當然是真理。好了，但是呢很多人說的話呢，即是譬如 A 和 B 說的話才算了。B 呢很多時候呢就會聽得很快的。什麼叫聽得快呢？就不是代表他是很想聽那種快，而是快點講完，即是快點講完那種。如果你即聽那個，如果是 B， 其實他沒什麼耐心聽人家說的，那你就會留意到他有什麼反應的呢？即是聽那個，即是 A 講一些東西，其實他沒什麼心聽，或者他不是很贊成。B 呢就很容易會作出反擊，所謂反應。咁啊，照計傾偈有來有往咧，就係好正常嘅。不過，如果嗰個嘅往嗰個嘅即係反應咧，係一種反擊嚟嘅。嗱，你如果見而家睇電視啊嗰啲，我估而家已經冇咩人想睇嗰啲競選嘅辯論噶啦，係嘛？因為咧，阿 A 未講完咧，阿 B 已經 bring 一輪即係機關槍咁樣啦，講佢想講嘅嘢。佢係一種反擊嚟嘅。咁所以咧，雅各咧佢就講啦，你就慢慢嘅去講，因為當我哋聽到一啲自己唔喜歡嘅意見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快你做一個反擊嚇。啲父母我哋就最明白啦，執下嘢得啦， 啊，今晚翻返先，唔知啦，到時先算啦，即係嗰啲咧，真係好快嘅個反應啊，因為你唔想聽，咁而且更加嘅咧就係、是，如果所講嘅嘢你唔啱聽，而且對你嚟講咧係形成一種嘅威脅嘅話咧，你甚至乎會發脾氣添，你會作為一種嘅反擊嘅，咁所以咧喺第十九節咧。雅各佢其實佢講俾我哋聽就係乜嘢情況之下我哋會發脾氣咧？就係、是、當對方所講嘅或者所做嘅，好似係咧即係入侵咗你嗰個世界啊！嗱，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嗰個世界噶嘛，佢唔想人咧去否定啊，佢唔想人咧去講一啲係負面嘅，或者咧甚至乎咧係要佢去改變嘅，或者係批評佢嘅、論斷佢嘅説話。咁我哋係唔中意聽嘅，咁所以如果人哋講嘅説話或者所做嘅嘢，喺接受嗰個人嚟講咧，佢感覺到有一種嘅威脅咯，咁佢就會作出反擊。呢個喺男人個世界咧係特別係明顯嘅，男人咧如果係被侵略咧，佢就會作出反擊嘅。呢個係好雄性嘅，即係嘅反應。如果你有睇啲動物世界，你就知道啦，係嘛？咁啲動物咧。譬如獅子、老虎也好咩，咁幾時咧佢會哇咁樣咧喺度發惡嘅咧？人哋入侵佢嗰個地盤，係嘛？即係佢嗰個嘅領域係有被侵略嗰個嘅即係危機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哇咁樣。我自細就喺新界地方長大，咁所以我好習慣咧，就啲俾啲狗咧，即係你行過咧，我唔係好明白，我成日同啲狗講啊，喂街坊嚟嘅，我話街坊啊。街坊，但係佢唔明啊！啲狗唔知點解，即係我意思係你成日見到我，你仲嘈咩咧？嘈即係咩好嘈？唔知佢嘈咩？咁大家知咧，有啲人好怕嗰啲狗咧，係咁咧會追住佢嘅。咁其實佢哋都係有一種意識，就係你入侵咗佢個地盤啊嘛，係嘛？咁咧佢就會張牙舞爪啦，扮惡咁樣。你知唔知點樣擊退啲狗㗎？你唔知啊？你怕唔怕嘅先？嚇？踎低做咩啊？扮狗啊？即係扮 friend 啦，I'm your friend 咁樣。唔係嗱，我嘅做法咧就係咧，你咧就要扮咧，即係有少少驚咁咧。你一驚咧，佢就會進即係叫咩啊？得寸進尺嘅。咁咧佢就會得寸進尺，咁佢就會再惡啲嘅。咁你就突然間，即係咁啦，要啦。你未試過啊？下次試下。嗱，我係累積咗幾十年新界經驗，係啊，係咁樣噶。啊、你俾少少甜頭佢，有一個出其不意咧，就嚇佢啊！好快啊！唉、哎，萬事萬靈嚇、啊，大家試下。咁所以咧，其實喺雄性嘅世界裏邊咧，就係咁樣嘅，即係一種武力，即係佢會用一種兇惡咧嚟對代表嗱、啊，你唔好搞我。我呢個地盤咧，無論係 physical 嘅地盤咧，定係心理嗰個地盤咧，係不容侵擾嘅。你唔好踩過我嗰度，因為如果我俾人踩去我個地盤嘅時候咧，有啲人覺得咧好似冇咗自己嘅，咁所以咧男性咧即係遇到侵略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發嬲。男性係侵略嘅時候會發嬲，女性咧有啲唔同，就係、是、被忽略嘅時候咧就會發嬲喎，好得意喎。即係男性就會有人侵略佢發嬲，女性就係、是、如果佢感覺到被忽略咧，佢就會發嬲。譬如咧喺屋企裏邊啦嚇，即係個阿媽或者個太太好努力咁去做嘢，咁咧但係個另一半咧就坐喺度嘆啊、睇報紙啊、叫都唔喐啦。咁個女嘅咧，即係太太啦，就好容易去發嬲嚇。即係點解我即係表達咗嘅嘢啊？我講過嘅説話，或者佢覺得佢自己咧好冇被重視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發嬲。咁所以你無論係男性被侵略或者女性被忽略都好啦，其實發嬲嗰個嘅共通之處咧，就係我自己係好緊要嘅。其實嗰個發怒咧係代表咧自我咧係被一種破壞啊，無論係主動嘅，即係你侵略，或者被動嘅你忽略。咁我呢個我咧都係變得好似突然間唔完整啊，咁你就會覺得好嬲嘅。咁所以。可能有無數咁多個原因，我哋會發嬲。但係喺呢段經文裏邊咧，佢講咗一個嘅，即係提示咗我哋一個咧共通之處咧，即係原來我哋好努力咁樣咧嚟到去保護緊我自己個世界。 所以發嬲係代表我嘅世界咧係好重要嘅，一切都比唔上我，所以我唔容許人哋侵略我，我就張牙舞爪擺出一個咧係對抗嗰個嘅姿態，唔單止保護自己，但其實你咁樣嘅姿態咧，唔單止嚇怕咗人啦，亦都將你同人個距離拉開噶嘛，係嘛？冇人中意親近你噶。很多人都用刺猬嚟到去代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係嘛？個個都即係有啲射出嚟嘅箭咁樣，咁啊大家都喺度嘗試去保護自己，於是大家咧個距離咧就好遠啦。但係有啲人好得意，佢寧願自己咧喺一個好孤獨嘅環境裏邊咧，即係用盡方法嚟到去保護自己，都唔寧願同人溝通嘅。所以好多人咧係寧願蝦人憎啊！即係以免人哋去侵佔佢，佢都寧願冇朋友都唔緊要。你公司裏面好多啲人㗎嚇，唔知點解嘅喎，係寧願孤獨，佢都犧牲咗自己嗰種嘅孤獨，被人去隔離啊，唔緊要。最緊要我自己嗰個世界咧係能夠維持得到。人哋點諗我，我傷害人係點樣，我唔理。最緊要係我自己。所以發怒嗰個嘅背後咧，如果喺呢段經文裏邊，佢都話俾我聽咧，就係你。你用你的说话，用你的态度咧，嚟到去拒绝人哋进入你嗰个嘅领域。咁所以法路嗰个嘅背后嘅本质咧，就系讲紧我系最重要。咁如果你从呢个嘅角度咧，你去理解第二十节啦。点解雅各话人嘅怒气咧唔能够成就上帝嘅义咧？啊，呢个译本就讲唔能够去实现上帝嘅义咧。嗱。如果我的自我的世界是那么重要的话，而你就会用一个 很强烈的态度来到去保护你自己的世界，于是乎你的世界就开始是封闭了，你不给东西进去嘛，到一个地步甚至乎是到达什么呢，连上帝都入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我们发怒其实都是去击退敌人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即係有一種嘅保護個機制。嗱，呢個保護機制咧，有時係強到咧，唔單止你嘅朋友入唔到嚟，屋企人入唔到嚟，連上帝都入唔到嚟。因為你連上帝都唔好搞我，有咩嘢咧，我自己解決就得啦。嗰啲蝦人憎嘅，我唔討好我嘅人，我自然有我嘅方法咧嚟到去對付佢。聖經叫我咩用温柔啊，好似二十一節啊咁樣嗰啲，我唔想咁做，我亦都做唔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这种的自我保护连上帝都隔开了。相信我和弟兄姊妹不是第一次听我说，我说我们跟上帝的相遇在什么位置里面能够跟神相遇，而且是最真实的呢，就是在你最脆弱的位置。人生里面你是去到你的生命，你发现你自己的脆弱，你發現同埋承認呢樣係我最脆弱嘅部分。你發現呢個係你最脆弱嘅部分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冇一樣嘢能夠去填補嘅，金錢、名利、享樂，乜嘢都唔能夠填補，唯有係上帝嘅愛。咁所以人必須要去預見同埋承認自己最脆弱嗰個嘅位置，你先至能夠去。跟上帝去相遇的，有几次的讲道其实我都是有类似的分享。所以你想想那个的法怒呢，其实正正就是你想逃避你的脆弱，你是用怒气来到掩饰那个脆弱。如果你在你的脆弱里面是周围是用怒气来到去围绕住的话，那你连上帝都入不到去。另一個的可能性的現象就是你以為你自己就可以去做那個的判斷，譬如這個人是人渣來的，這個是敗類來的，這個沒得救的了，這樣 你自己呢在心目中裡面呢，你會對你身邊一些你看不過眼的人和事呢，你就有一個這樣的判斷了，你就做了那個的判斷者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聖經都是說了，咁你就唔係讓上帝嚟到去表達佢嗰個嘅公義，就係你自己嚟到去行嗰個公義。而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好多時你唔係真係去行公義嘅，你只係去保護你自己。 同埋去達到你自己嗰個利益嘅。我哋都仲記得嚇上一次選特首嘅時候，本來阿唐唐就頗有勝算嘅，係嘛？咁後來就唔知邊個人啦嚇，咁雖然唔知都知嘅嚇，就出手就主持公道啦。主持咩公道咧？就係話唐唐就有僭建咁樣嚇，咁睇上去就好似係啊，我用一件係點講啊？即係好似係指出人哋嗰個問題，係嘛？我哋咧就要有一個公平嘅選舉，咁所以咧我哋要對嗰個嘅選舉，即係嗰叫咩啊 ？Kennedy 叫咩啊？候選人嚇，我哋咧要有一個公平嗰個嘅理解，要一個全面理解啦。所以啦，呢個人就係咁樣噶啦。咁你話佢嘅對手係咪為公義嘅緣故而揭人哋嘅瘡疤咧？當然唔係啦。所以佢呢一個咁樣揭人哋嘅瘡疤，係咪成就法律嘅義咧？睇你點睇咯，係嘛？咁佢真係唔啱啊嘛，唔啱我咪揭露出嚟咯。咁有咩問題啊？本身係冇問題嘅，即本身你要揭露嘅。但你背後嗰個咧，你唔係真係為咗公義啊嘛。你係有你自己 personal 嘅原因啊。你有時你發現咧，你嘅嬲怒咧，譬如嗰個人做嘢係真係唔啱嘅，嗰件事真係錯嘅。你有冇留意你自己嗰個嬲咧，係 more 定嗰件事本身噶？即係你係發過咗頭啊，即係 over 咗嘅。有時你會留意係唔啱嘅。不過咧，原來你係參雜咗咧你自己一啲嘅情緒，係好過癮化嘅情緒。咁所以你要用咗一個好似好有理由嘅方式嚟到去表達。咁你連自己都呃埋啦，因為你有一個表面嘅證供咧，係去合理化你嗰個法怒。但係你後來你又留意，你嗰個法怒唔係真係為咗嗰件事嘅對錯嘅咁簡單嘅，係去表達你自己某一種嘅諗法。咁所以雅各就講啦，我哋怒氣咧係因為我哋唔想人哋進入我個世界，連上帝我都唔想聽，連上帝嘅説話我都唔想聽。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喺我哋自己嘅內心世界裏邊咧，周圍咧就即係。建立了一個嘅泥巴，這個泥巴咧個表達嘅方式咧就係怒氣，結果連上帝都入唔到去。你以為你有一個好好嘅理由，但其實你只不過係為你自己，唔係真係係為咗上帝嗰個嘅公義。咁點樣點解話點樣嘅發嬲啊，先至係能夠去成就上帝嘅義咧？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咧，其實上帝有冇發嬲嘅咧？上帝會發嬲。而且在經文裏面，即係喺舊，特別喺舊約聖經裏面，其實講上帝的憤怒嘅係相當多添嘅。不過咧，我哋又留意到喺現今嘅教會裏面咧，即係我哋分享啊、講道啲也好啦，原來都少提上帝嘅憤怒嘅，即係好似覺得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咧，唔係好受歡迎嘅嚇。亦都好似咧，就同我哋嗰、那個即係上帝係憐憫啊、寬恕啊嗰、那個咧，好似有嗰個嘅衝突啊。咁我哋唔想呢一個咁嘅矛盾面咧，咁浮出嚟啦。咁於是乎咧，我哋有時間咧都係少講咗上帝嗰個嘅怒氣。但係上帝當然會有怒氣啦。不過上帝嗰個怒氣咧，佢係真係基於上帝嘅義。最經典嗰個嘅例子，當然就係耶穌佢潔淨聖殿啦。耶穌潔淨聖殿嘅時候，咁你係僅有係喺聖經裏邊啊，佢見到係耶穌係真係發嬲啊！即係明顯地喺動作上邊咧都發嬲，咁啊應該係呢一次啦。好啦，咁呢一次裏邊咧，你又見到點解耶穌嬲嘅原因係咩咧？嗱，佢就唔係因為佢嘅世界被侵佔侵略咧而作出嘅反擊。點解咁講咧？因為耶穌唔係第一次俾人串嘅啦嘛，係嘛？即係俾人糟質啊！其實佢試過好多次喎，但係佢冇反擊嘅喎。他不會因為人哋俾佢嘅留難佢咧，一啲唔公平嘅對待咧，而作出反擊嘅。但係今次咧，係佢主動嘅發脾氣，唔係人哋撩興佢噶。咁佢見到嘅係咩咧？佢要保護嘅係咩咧？就唔係自己嘅內心世界。佢保護嘅唔係自己嘅領土啦，佢要去保護嘅咧係上帝嘅國啊嘛。因為佢見到就係人係即係糟蹋咗呢個敬拜上帝嘅地方，本來好好地。即係讓人去見到神嗰種嘅真實嘅，點知咧就嗰個聖殿裏面當時即係大家就淨係做買賣咁樣嚇，兑換銀錢咁樣嚇， 咁就搞到咧係烏煙瘴氣。咁耶穌咧，佢心裏邊咧就好痛啊！咁亦都有呢一種嘅憤怒。咁呢一種嘅憤怒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即係聖經裏邊咧都有講一種叫做義怒啊。上帝因為佢公義嘅緣故咧，佢係對一啲同嗰聖潔係有衝突嘅事情咧，同上帝嘅聖潔啊有衝突嘅事情咧，佢會發嬲。你就想像一啲有潔癖嘅人。你整污糟佢個廚房，你整污糟佢件衫咁樣，咁你會見到我就好猛整，因為係即係完好無缺嘅一件嘅嘢，突然間污糟咗，咁你就好唔自在，你係接受唔到噶。咁同樣都係啦，嗱，你會見到上帝嗰種嘅怒氣咧，同人就唔同啊，佢唔係保護自己啊，而係保護上帝嘅國。我講耶穌嚇呢個 case 嘅裏邊，佢緊張嘅咧就係如果聖殿失去了他那個功能，人在這個地方裡面他不能夠見到上帝真正那個面貌，變成是一班是拜偶像的，那他為這件事他就很生氣。所以大家回到教會，好像剛才唱那首什麼歌，什麼敬拜，第三首啊，有鍾有英那首啊， OK， 那他在這裡說真正是令到上帝喜悦的敬拜咧，唔係話唔單止係啦，或者詩歌 arrange 得好好啊，個 backup 做得好好啊，啲歌好好聽啊，佢係講你係能夠以上帝為中心啊嘛。咁所以上帝嚟到一個教會，雖然即係一切安排得非常好，無論個環境啊，嗰啲樂手嘅水平好高都好，但係如果嗰個人嘅心咧，佢唔係將人即係帶到去上帝嗰度啊，上帝都可能好嬲嘅，都可以好嬲。因為我哋係將人係即係帶離開咗上帝嗰個嘅榮耀，所以上帝嗰個嬲咧係本於佢嗰個嘅公義。好啦，而如果咧我哋即係喺在世生活嘅時候咧，要真係領略到嗰種嘅智慧咧，喺詩篇裏邊咧有兩節嘅起碼有兩節嘅經文咧，好值得咧我哋去即係重新再睇一次嘅，就係喺你嘅呢叫咩啊？程序表都會有嘅。嗱，呢段兩段經文咧，就都係同嬲上帝嘅嬲有關，同上帝嘅憤怒係有關。第一節嘅經文其實係同一首詩啊，就係詩篇九十篇嘅九節同埋十一節。嗱，我哋都知道咧，就最唔中意讀呢段經文噶啦，知唔知點解？唔知啊？你唔知呢段經文幾時讀噶？嚇，安息禮拜讀嘅嚇，唔知點解嚇。即係總之，即係唉，即係係咯，有人離去咁先讀呢段經文嘅，多數啊。咁好啦，頭先有一段有首歌啊，Mandy， 你嘅首歌叫咩名啊？你唱嗰首啊？啊，如果我恨見明天，咁你死嘅時候咧，咁傻，係啊 ，OK。I'm sorry 啊，冇明天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即係話你喺一個嘅盡頭嘅時候咧，你再睇翻咧，你就只有後悔嘅啫。所以就唔好等到盡頭嘅時候，你先後悔啦。OK， 咁你咩情況之下咧，你先至學懂呢個智慧咧？唔好後悔咧。詩人就咁講啦：我哋經過嘅日子咧，都喺你嘅震怒之下；我哋度盡嘅年歲咧，好像一聲嘅嘆息。誰曉得你怒氣嘅權勢？誰按著你該受嘅敬畏得你嘅憤怒呢？哇，好有意思啊！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如果你唔好後，即係如果你唔想一生，你到最尾嘅時候你先後悔，唔好俾自己進入咩咁嘅光景，係嘛？如果還有時間，係咪一節係咁唱噶？你頭先咁上下啦，咁上下啦。如果仲有時間嘅時候咧，你就要常常嘅去記住一樣嘢，記住咩咧？不是你老闆的生氣，不是你老婆的憤怒，不是什麼，是上帝的怒氣。如果你把這件事放在你的心裡面的時候，你就得著智慧了。因為你知道，就是在上帝的憤怒裡面，而今天我仍然在存在，就是我今天的存在就是好像一個舞台，上帝的憤怒就是那個佈景來的。你要留意我哋喺呢個佈景背景之下係生活嘅，即係話你今日每一日咧可以係 在上帝的憤怒之下，而一切是變為虛無的，可以，即這個是 very possible 的。如果上帝的憤怒就在這一刻的裡面要發出來的話，我們一切都沒有的。所以呢，詩篇第七十六篇更有趣，這個其實就是正正是今天這段經文的舊約版，不過就是一個好像對比對照的。七十六章七十六篇第十節說什麼？人的憤怒要成全你的榮美，不過人的愚怒呢你要禁止。今天那段經文就說人的怒氣不能夠成就上帝的義，是吧？但是這裡說人的怒氣要成全上帝的你的榮美，怎麼做啊？為什麼憤怒能夠成全上帝的榮美啊？如果你那個的憤怒是跟上帝那個的憤怒是同步的，同步啊，什麼叫同步啊？你生上帝所生的，上帝所生的就是如果你見到一些事情的發生是跟上帝的聖潔是有相反的，那樣你應該要生的，你無論那個對象是人或者自己都是，你都要生，連自己都要生，因為這件事是破壞上帝那種的完整的。所以如果你有這種意識，就好像詩篇九十篇那樣說，你一生所度盡的年日，你都要記住這件事，我們是在上帝那個的憤怒之下生活的。但你說那我們是不是常常經歷到上帝的憤怒呢？這個就是要感恩的地方了，就是說上帝可以憤怒，只不過祂不常常憤怒。 OK， 祂要生氣祂日日生氣都可以，他要罵你就餐餐都即係丙到你七彩都得，不過他不是常常的咁做，因為他對眾有恩典啊嘛，佢有慈愛啊嘛，上帝他懂得在咩時間之下發怒，咩時間之下會俾我哋有恩典，所以你要知道咧呢一個嘅意識咧，所以我哋唔係要完全逃避憤怒嘅，只不過咧你嗰個憤怒係咪同上帝嘅憤怒係同步嘅？那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們那個憤怒只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人家那個入侵，不想聽人家說，不想改變自己，不想遷就人家，而你所作出這種的憤怒就算多有道理都好，在雅各來說他都說你要禁止，你要好好的控制，除非你的憤怒是跟上帝的憤怒是同步的，是為了義的緣故。那怎樣為了義的緣故呢？在2014年，下一張在2014年，是沒錯了，這個呢就是2014年的和平，就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那他就在 TED Talk， 你都知道我經常介紹大家聽 TED Talk 的了，就是單人聽一下、那他就有一個的主題，咁翻去大家可以 search 下聽下。咁佢嘅主題幾有趣，佢話 How to make peace 咧，就係 get angry。點樣能夠成就和平咧？憤怒吧咁樣。咁點解咧？咁佢一個和平獎得主，咁佢呢個題目當然佢有資格講啦，係咪？我哋唔可以隨便講啦。我嬲你都係為咗即係愛你嗰啲咧，即係為你好嗰啲咧。我哋就即係係啦，未必有足夠嗰個嘅原因啊。好了，他呢他在這一篇的只是十多分鐘的speech 裡面，我自己呢就很喜歡他講他自己憤怒的歷史和原因。他講幾個讀給大家聽。他說當他11歲的時候，他見到他有些朋友因為買不起書，即是給不起書簿費而要絕學。他說他見到的時候他很憤怒。他在他27岁的时候，他见到有一个的爸爸要眼白白看着他的女儿是卖了去给一间的妓院而无能为力，他感觉到很愤怒。在50岁的时候，是他最人生最愤怒的那一刻，就是他和他的仔两个人都在一條街裏面睡在那裡，是被人打到睡在那裡。他說那一刻是他最憤怒的時候。 咁點解會遇到呢啲咁嘅事咧？大家知道啊，印度咧就係、是、真係啊，雖然而家發展得好快啊，即係係啊，差異好大。咁好難想象二十一世紀裏面咧，仲係奉行住咧佢哋嗰種叫 caste system 啊，即係分三個階層啦。佢係屬於高階層嘅。咁但係咧，佢就聽好多咧，即係佢細個時候咧，係聽好中意聽啊甘地嗰啲嘅誒著作，睇嗰啲著作，聽佢嗰個嘅誒理念啊。咁佢就好想去解放呢一個嘅誒制度咁樣，同埋即係頭先嗰啲咧誒賣小朋友啊，賣啲少女去妓院啊呢啲啦。你知啦，印度嗰啲真係啊，真係好離譜啊嘛！即係大家聽嗰啲輪奸啊嗰啲咁，哇！即係聽到真係好心痛啊，對呢個地方。即係某，即係當然唔係全部啦，但係你都係好心痛。咁咧就呢位嘅諾貝爾獎嘅得主咧，咁佢就有一次，佢就好努力咧，就同佢自己當佢自己嘅城鎮嘅嗰啲即係高階層嗰啲人咧，就傾好咗，就係話不如咧，我哋即係嘗試下打破呢一個咁樣嘅階級制度啦。咁佢就諗住做一個嘅運動，就係叫嗰啲最低階層嘅人咧。在一個地方裏面即係一起去煮一餐飯，然後就邀請那些高階層的人一起去吃餐飯，很簡單啫。咁咧有好多嘅嗰啲所謂高階層嗰啲人咧，即係平時講嘢就出嚟講到即係大仁大義咁樣嗰啲咧，就應承咗話會參加呢、這、一個。雖然對於嗰啲嘅低階層人嚟講咧，佢覺得係匪夷所思，係冇可能嘅。個個都話你唔好做呢啲咁嘅傻事啦，咁樣冇可能成功嘅。喺印度嘅歷史裏面從來冇出現過咁樣。咁咧佢就即係一股即係作氣咁樣啦，就話唔怕，我哋試下，我一定得嘅咁樣。咁結果咧，佢真係能夠得到好多嗰啲高階嗰啲嘅即係貴族咧，個應承咧就話會出席嗰個嘅晚餐啊、晚宴咁樣。結果八點、九點等等等，等到即係都唔見人啦。咁佢就即係自己踩架單車咁去同嗰啲問嗰啲。咁咧，你都想象到有啲咩情況啦？又話即係頭痛啊，又話即係嗰啲咩啊咩啊，老婆又大肚啊咁嗰啲，即係突然間大肚啊！我講啫嚇，即係生詞嗰啲咧。咁啊，咁結果嗰日佢就好失望，未係最失望，未係令佢最嬲嘅係咩咧？佢翻到去屋企嘅時候，嗰啲話唔肯去嗰啲咧，原來就去咗佢屋企。去咗佢做咩咧？就鬧佢屋企人。即係話佢屋企人，即係點解俾個仔搞啲咁嘅嘢啊？咁於是乎咧，佢哋就為咗懲罰佢咧，就唔俾佢入即係呢個人啊，即係呢個諾貝爾獎嘅得主，唔俾佢入佢嘅屋企，唔俾佢入佢嘅廚房。自此以後咧，佢嘅即係食用嘅所有嘅用具咧，係要即係分開嘅，而且威脅話咧，要將佢屋企咧 ，which 係個即係高階層噶嘛，即係佢嗰個嘅 society 裏邊個社會裏邊咧，即係個族群裏邊咧。除名，佢聽到之後好嬲，咁佢就講咗句，佢就話啦，佢嬲到係點樣咧？就係人哋要將我即係逐出啊嘛。佢喺嗰日佢就做咗個決定，我要將呢一個 caste system 逐出，即係你唔可以將我逐出，而係我將呢一個嘅咁唔公義嘅制度啊，要去逐出喺呢一個嘅社會裏邊。咁當然佢俾人打啊，咁就係呢啲咁嘅原因啦。咁所以佢好嬲。咁咧佢就講嬲咧係，即係睇你嗰個嘅原因啊。如果你係為咗啲不公義嘅事，嚇係對人係有傷害嘅，而且係一啲係好根深蒂固嘅問題。如果你為咗啲嘅嬲，如果喺我哋基督徒嚟講，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嘅，你同上帝個憤怒係同步嘅話咧，呢一種嘅嬲係可以造成。是可以成就上帝的意義。你會看他這樣說，他就，這個是我另外quote出來，他說，所以他在他講的分享的結束的時候，他就說，我鼓勵urging you to become angry，我鼓勵大家，即是我催逼大家要憤怒。為什麼呢？而最憤怒的就是那些能夠將這個憤怒，會不會低得就看不到啊？Transform his anger into idea and action。佢就係講啦，個憤怒咧，如果你停喺個憤怒裏邊咧，就冇意思嘅。佢話如果個憤怒能夠轉為係 idea， 佢就講咧，佢嗰啲佢攞獎嘅原因咧，就係喺佢嘅努力同埋佢嘅機構努力之下咧，喺過去15年裏邊咧， 係將83,000個嘅嗰啲咧，即係俾人賣咗去做奴隸嗰啲嘅兒童咧，係送翻佢自己屋企，即係等佢嘅父母咧得翻佢自己嘅仔女。喺東南亞嘅地方裏邊咧，絕學嘅人咧係少咗1/3，同埋嗰啲奴即係嗰啲咩啊，童工啊，係咪叫童工啊？係啦，都係少咗1/3。That's why 佢攞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佢話佢呢啲嘅改革啊，同埋佢呢啲嘅行動咧，全部都係佢最嬲嘅時候諗出嚟嘅。佢最嬲嘅時候啊，但係我哋最嬲嘅時候諗點報復啊，係嘛？啊點揼佢啊？啊點害佢啊？或者點樣去平衡翻自己嗰個怒氣？佢唔係，佢話所以你要將個憤怒變成 idea 就變成 action。咁我姑且可以叫做 anger。idea action， 咁你容易啲記咧就 AIA 啦嚇，雖然啊冇乜特別意思嘅啫嚇，即係 anger idea 同埋 action 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對憤怒咧嗰個嘅管理啊。我哋基督徒都係，如果我哋個憤怒係為咗自己，就係報復，為咗自己被侵佔，而我作出嚟嘅自我嘅一種嘅復仇嘅話咧。上帝話：你就攞咗上帝嗰個係審判者嗰個嘅角色啊！你就僭奪咗上帝嗰個嘅公義。但係如果我哋對公義對見到無論社會或者周圍，包括你自己都係，你見到嗰啲嘅事係同上帝嗰個嘅聖潔係違反，而帶嚟好大嘅傷害，你要嬲嗰樣嘢。你嬲完之後，你要諗一個嘅 idea， 包括你俾你自己都係。如果你都嬲你自己一啲，你想改咗好耐都改唔到，嗰樣嘢係帶俾你自己同埋身邊嘅人都好大嘅傷害嘅。你要諗一個嘅 idea 出嚟，而將佢成為一個嘅 action。因為我哋嘅主都係咁樣，上帝個憤怒係可以頭先詩篇都講，神嘅憤怒可以隨時發作喺我哋嘅身上邊，隨時都得噶。而上帝咧，佢的憤怒可以是一個審判，但他就想了一個 idea， 他就想了一個計劃。本來他可以用審判來到去對付那些得罪他不聖潔的人，但上帝就想另一個 idea， 他就是要解決這個人的叛逆和人的罪性。一個更圓滿的計劃是什麼呢？就是差遣他的獨生兒子來到這個世界裡面，用他的生命去代替人的叛逆。而耶穌他就真的將這個 idea 成為一個 action。 所以上帝不是只是將他那個怒氣停留在那種發洩和審判裡面，他是將這個審判變成一個拯救計劃，將這個計劃由他的愛子耶穌基督完完全全地去實踐出來，以至到我們好像剛才無論分享唱詩的時候認罪的時候重複都提到一件事，我們能夠得到上帝的赦罪，亦都因為咁樣，我哋能夠彼此嘅饒恕，使到呢個怒氣能夠喺上帝嘅愛同埋寬恕裏邊，將佢變得最細。就好似我哋有癌病嘅時候，你唔好將佢，唔好食啲嘢，唔好做啲嘢，將佢蔓延。我哋無論用好痛苦嘅化療、好痛苦嘅電療都好，你都要將嗰樣癌病咧縮到最細。憤怒係我哋生命嘅癌症。耶穌就是那個癌症的解藥，所以願意我們都能夠掌握這個寬恕的道理，寬恕我們的主，以叫到我們的怒氣在一個控制的範圍裡面，而且能夠成就上帝的義。願主祝福大家。